你好，我是黄凤林，为你带来粤语新闻。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保证，耗资6亿 ringgit 的防洪计划将会在6月动工，尤其是在柔佛州，以解决水灾问题。他坦言，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，水灾仲会再次发生，而且洪水泛滥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新鲜的问题。首相提到，之前展现6项的防洪计划是不希望有关的拨款出现纰漏或者被盗用，目前已经加快招标的程序。另外，首相指出，随着天气预计好转，政府维持此前的决定，并不会对柔佛的水灾灾情颁布天灾紧急状态。首相说，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预期的降雨量开始减少，几个地区的洪水已经开始消退。尽管目前还有几个地区被浸，但是不会颁紧急状态。另外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ukri 指出，该部已经斥资615,000 ringgit 购买粮食，以送往受水灾影响的州属。Nancy 表示，该部亦接获国家福利基金会50,000 ringgit 的捐助，有意捐助的民众可以通过国家福利基金会捐款。同时，卫生部长 Zaliha Mustafa 指出，该部门将会密切关注与水灾相关的常见疾病，包括食物中毒和透过水传播的疾病，特别是鼠尿病。他说，卫生部有标准作业程序管理临时疏散中心，包括喷射药剂遏止传染病的蔓延，以及开设流动诊所为灾民提供即时的治疗服务。此外，医护人员亦为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的水灾灾民进行冠病筛检。掌管沙巴沙拉越和特别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Armizan Mohammad Ali 亦说到，来自9个州和直辖区的民防部队180名的官员和成员已经出动到柔佛参与赈灾行动。他指出，所有的民防部队成员分别被派到3个县区巴图巴克、斯加曼和摩亚。鉴于柔佛的灾情严重，该部队已安排资产和物流协助受影响的灾民。换个焦点，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法少透露，该部门已经启动全国各地的31个中央分发中心，以加快大专生和学生的上网设备分发程序。他指出，所有的分发中心已经在2月17号起投入运作，为期3个星期，并预计这个阶段能够分发33,540个上网设备。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Datuk Sri Ahmad Maslan 指出，政府需要修订与陆路交通局权限有关的法令，以求能够采取法律行动对付改装的外国车，以解决国内柴油补贴纰漏的课题。他透露，会就此事与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建议，以修订相关的法令，让陆路交通局的执法行动能够更有效，以压制使用改装车进行柴油走私活动的问题。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，交通部正在与马六甲州政府商谈重启马六甲国际邮轮码头计划。作为黄金港项目亮点的国际邮轮码头计划几经波折，之前由于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施工而被撤销运营的执照。陆兆福指出，黄金港项目下部分岛屿的填海工程将近完成，如果国际邮轮码头计划没有继续下去，将会对人民甚至是整个马六甲造成多方面的损失，尤其是经济方面。另外，配合3月8号系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事件的9周年，陆兆福发文告话，该部不会敷衍结案，一旦有最新和可靠的消息显示飞机最终停留的地点，我国将会采取适当的搜索行动。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，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。再会。